胸口，对我说一句话，我们分手。我已默默接受这样的结果，我们互相祝福，分手快乐，分手快乐，你会找到你更好的，我不会再错过下一个的路口，放手要洒脱，这就是一个